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1月11号星期四，如果感觉冷的话就转一圈吧，因为这样就有360度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9度，最高气温-2度，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9度到2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2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的天气，看到的是朝阳、丰台、海淀、大兴都在-9度到-2度。已经进入了39天，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每天活动活动一下手脚，增强末梢血液循环，谨防感冒。其实啊，当我们免疫力差的时候呢，人体就容易生病感冒，尤其在冬天要格外注意。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提高免疫力呢？ 一定要在吃上下功夫，每天至少要吃一碗五谷杂粮饭，或者是杂粮面包、全麦制品。一周呢，可选几天喝一些酸奶，一次可以喝200到300毫升，有助维持良好的免疫力。一天呢，要吃3种蔬菜、2种水果，这些呢，不但对皮肤有好处，而且还提高免疫力呢。过去的北京啊，冬天可真有意思，囤煤球、囤白菜、溜冰、串门。现在啊，冬天的时候吃上热乎乎的烤地瓜和酸甜的冰糖葫芦，就不枉费这个冬天了。挑地瓜和冰糖葫芦也有讲究呢，来听一下资深吃货是怎么说的吧。 有时在地铁口能看见烤白薯的大爷，白薯的外皮捏一点，吃起来才更甜。其实白薯皮最香，离脆还差点，又稍微有点焦，这样最好吃。冬天的冰糖葫芦也是最美味的，但我推荐糯米的冰糖葫芦，糯米夹在山楂中间，甜而不腻，香脆可口。 吃一个甜而不腻的烤红薯，尝一口树上新摘下来的柿子，剥一颗刚出锅的糖炒栗子，还有咬一颗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可能这才是在北京最完美的冬天吧，你觉得呢？以上就是今天的99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969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闭上眼，晃动的全都是你。想见。

放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

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 Thank you.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亦没信心走出教堂，